大家在主里平安。我们的弟兄说上帝保守哈，出门都很享受的。好，很高兴很久没有看见大家。那今天晚上很多人我该看见的没有看见，今天晚上对不对？喝酒啊，有喜酒啊。好，哈利路亚，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满心感谢赞美你，我们感谢天父你恩待我们能够来到你的面前来听你的话。我们祈求亲爱的圣灵，你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中，你做感动启示的工作，让我们众人来到主的面前都要得到造就。求你帮助我们每一个人，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们。好，我们再来宣告我们的这个和基督徒的生活。来，大家大声一点，来，预备，请。我每天灵修，喜欢祷告、唱诗、敬拜，我充满爱心，对对对，充满信心，充满盼望，充满爱心，我灵命成长，智慧充足，大有恩高，我喜欢侍奉，彼此鼓励，同心侍奉，我每天传道，领人归主，栽培门徒，我心里火热，建立教会，扩展国度。阿们。我们，我要，其实我们这个要每一个星期一直的在念哦，念哦，慢慢慢慢的对我们的生命就更加的深入。今天晚上我要讲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题目，关于魔鬼的弱点。我相信这一种的讲到呢，很少人讲，但是我看到这个时代呢有这个需要。为什么呢？因为很多人信了耶稣还是不太懂哈，还是很怕鬼，有的时候还说被魔鬼攻击。所以如果你们跟我久一点的话，你就会发现说我不许可你讲这句话，说被魔鬼攻击了，然后呢我们软弱了被魔鬼攻击了，这种的话呢是不合我们基督徒讲的。因为我们有许多许多的原因，为什么会知道说魔鬼是不可能攻击我们的。所以我讲了今天晚上的这篇道之后，我们要永远改我们的言语哈，不能够再说某某人被魔鬼攻击，或者我们被魔鬼攻击，因为魔鬼根本就没有力量。你说魔鬼厉害不厉害？谁怕谁？鬼怕我们还是我们怕鬼？我们这个先搞清楚一下，谁怕谁？鬼怕你还是你怕鬼？ 他比较本领的，这个 你讲，我们不要， 我太紧张了，想不起。 好，你告诉我 ，A 就是我怕鬼 ，B 鬼怕我，所以 A 还是 B？ 有 C 吗？ 那你信了耶稣几年了？信耶稣信几年了？20年了。这个问题大不来，藤条在哪里？好，那么你看我们基督徒呢，你看我有一次在一间教会，有一个人就来问我，他说陈牧师，我感到非常的辛苦，他说我信了耶稣，我一定要传福音，我也希望我的全家人都信主，但是呢我去传福音的时候我被魔鬼攻击，那么我也很怕魔鬼攻击的时候又生病又这样又那样，所以他说我做基督徒觉得很辛苦，传福音又不是，不传又不是。我说谁告诉你这样的？他说牧师讲的。那么我就转过去，牧师说是啊是啊是啊，这他说我都常常被魔鬼攻击啊。我听了我就说你们全部都搞错了，所以没有被魔鬼攻击的。 如果我们基督徒今天再被魔鬼攻击的话，那么你根本就不明白真理了。我们今天要非常的清楚到底是谁厉害。圣经已经讲很清楚了一些的真理哈，所以我们先来讲魔鬼的第一个弱点是什么呢？他已经从天上被赶下来了，他本来就是天使来的。这个恶者呢，或者说是堕落的天使，起初的时候他是在上帝面前敬拜的，所以他从天上被赶下来的时候，我们来看圣经怎么讲哈。我们来看圣经来怎么讲，我们来读路加福音十章十八到十九节，大家大声一点读好不好？预备来。耶稣对他们说，我曾看见撒旦从天上坠落，胜过仇敌一切的能力，断没有什么能害你们。好，这里讲得非常的清楚了。这个撒旦呢，他从天上好像闪电。为什么是叫做闪电呢？闪电是什么意思呢？那么我对不起啊，我做 experiment， 我不鼓励你们叫他说，比如说这一张纸哈，好，那么请问我如果把这一张纸呢从这里丢下去的时候，又差一点丢到人，差一点丢到Mr. Squang啊，那么是不是像闪电？是不是像闪电？对，像闪电，对不对？如果我把豆豆罐这样丢下去，有没有可能？没有可能，对不对？他都这么厉害，听得懂吗？所以他跟我平等呢，我没有可能丢他。那么这个呢，撒旦呢，从天上坠落下来的时候，好像闪电，就给我们看到他是何等的脆弱，对不对？对不对？听懂吗？所以这个闪电的意思就是一点反抗的力量都没有。完全没有力量。你们我很喜欢看人家打功夫的哈，那么啊，我到今天我还是喜欢看的，因为我从小就是在这武馆里面混的哈。那么在飞机上，我前几天就看了那个电影嘛哈，讲到那个咏春拳，哇，那个很厉害，他就一巴掌过去啊，那个人就是飞掉啊，哇，真的是一点力量都没有，对不对？啊，如果一巴掌过去呢，那个人还站住呢，然后再一巴掌过去他又不动呢，那个一巴掌过来他飞掉的话，那就是他没有力，对不对？所以这一节的圣经节告诉我们说，撒旦从天上坠落的时候好像闪电，上帝跟他说你跟我滚蛋，他就是一点的力量都没有，像闪电这样脆弱了啊，从天上下来。所以我们看到他是一点的力量都没有。然后呢好，那么我已经给你们权柄，那么这个十八节讲了之后，那么十九节，我已经给你们权柄可以糟蹋蛇和蝎子，就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基督徒今天上帝已经给我们权柄，我们可以糟蹋哦。那么你看他们在打架的时候，有没有看过人家打古斯蒂啊？那么摔跤啊，打了一个人，哇，嘣，把他放在脚上面，哈哈哈哈，在那边笑啊，那个人动都不动，非常的弱，对不对？已经被他打到半条命了。所以打古斯蒂呢，我也常常看啊，我没有鼓励你们看啊，但是我很喜欢看啊。有一次啊，我看那个人打另外一个人的时候啊，那么那他其实不但是要打他哈，他是要把他弄到半条命哦。所以他打到那个人已经很，那个人已经认输了，那么他还是一直打他。然后呢，那个算一二快要三的时候，他自己把他拉起来哦，不是那一个人反抗起来啊，要把他拉起来。所以 所以说这个人还没有输啊，来再打再打再打再打，打到半场面的时候压在那边一二三的，他又把他拉起来了，这样弄了几次之后，哇，我看到这个人好狠哦。最后啊，他就把他的脚放在上面，他的胸膛上面，然后手举高高的，那么那个 referee 呢，一啊，二三啊，那么他觉得他很威风盛了哈。但我们今天基督徒也是非常的厉害的，魔鬼在我们的脚底下，明白吗？所以你们一定要看到，就是圣经的教导，恶者在我们的脚底下。然后耶稣又继续的讲下去，他说又胜过仇敌什么，你们读这两个字，一切的能力，断没有什么能害你们。所以当我听见人家说哎呦我被魔鬼攻击的时候，哇好惨啊，这些我就知道你没有真理，你不懂得耶稣的教导。我今天要永远解决这些的问题，我要你们今天走出去的时候，你们非常的刚强的，知道说我是很厉害的，在灵里面我是非常的得胜的。阿们，阿们。我们完完全全是有力量的，我们完完全全是得胜的。所以我跟你们说，在基督徒的生命里面，我们不可以说被魔鬼攻击，有我的真理的，这是耶稣亲口说的话。来，我们大家一起来大大声的度，有力量一点好不好？来，你们度啊，我听你们度。来，预备，来。耶稣对他们说，好，所以这个是很清楚的，这一届圣经节就非常的清楚告诉我们，他在我们的脚底下，没有啊，好，我们啊能够胜过仇敌一切的能力。所以这个其实搞鬼的是这个天使长，因为他骄傲嘛，所以他骄傲呢要做什么呢？要做神。当他在天上骄傲起来要做神的时候呢，上帝就把他从天上赶下来。这就是第一件事情我们知道的，骄傲是恶者的行为。我们今天再也不要骄傲了，因为我们骄傲的话，后果就像这个恶者一样。那么上帝阻挡骄傲的人，我们就没有前途了哈，如果我们是骄傲的。那么以赛亚书十四章十二到十五节讲到，他是从天上被赶下来。我们再度啊，大声一点来，预备，请明亮之子，你也。 何竟被砍到在地上？你心里曾说，我要升到天上，我要高举我的宝座在神众星之上，我要坐在极会的山上，在北方的极处，我要升到高云之上，我要与至上者同等。然而你必坠落阴间，到亨中极深之处。 所以在这里呢，讲到明亮之星、早晨之子，这个明亮之星是讲到这个天使长，本来他是很荣耀的，他是早晨之子呢。我们知道清晨的时候呢，那么我们第一件事情来到上帝的面前，所以他是敬拜的哈。那么从你何仅从天坠落，对不对？什么落啊？坠落哈、啊， 好，你这功败列国的，好，那么他被砍倒在地上了，你心里曾说，我们要注意这个哈，他说什么呢？我要升到天上，我要高举我的宝座在神众心以上，我要坐在聚会的山上，在北方的极处，我要升到高云之上，我要与至善者同等。有一个字一直出现，是什么？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几次啊？我要几次算得住吗？ 啊，就是我。 啊，好，我要很多次，对不对？四次，对不对？还是五次？五次哈，非常的严重。我要，我要，我要。他骄傲的时候呢，他有很多的私欲。他不是上帝要，上帝要，上帝要，他是我要，我要，我要。所以这个天使长呢，当他骄傲的时候，他最终就是要代替上帝，他就是要起来做神，他要起来治理管理一切。本来他是跟上帝同作王的，现在他要自己起来作王，所以就被从天上赶下来了。所以我们很清楚的，因为他骄傲，他要提高他自己。所以第二个弱点呢，第一是他从天上被砍下来，一切的权柄和地位都没有了。第二，上帝又保护他的儿女。上帝有没有保护我们？有，上帝又保护他的儿女。我们来读约伯第一章十到十一节，大家一起读，请。你好，所以这个魔鬼呢，就是这个撒旦呢，跟上帝说：“上帝啊，这个约伯你自己用篱笆把他围上了，保护他什么呢？第一是他，就是他的生命；第二，他的家庭；第三，他一切所有的。弟兄姊妹们，我们今天信靠主的人，应该在这三方面。”我们的上帝也是保护我们，大家说，我的生命受保护，来，我的家庭受保护，第三，我的财产受保护。所以这三方面上帝保护我们。弟兄姊妹们，我们今天呢，如果要好好的爱主敬畏上帝的话，我们是非常蒙福的，因为上帝他保护我们所有的。如果我们的性命被上帝保护的话，我们的家庭被上帝保护的话，我们的财产被上帝保护的话，你说我们还有什么缺乏呢？阿们。所以你今天呢，最要紧的要好好的爱主，跟随主，亲近主，这就是我们一定要做的。我们有这样做的时候，上帝就保护我们。所以如果上帝保护我们的话，你说魔鬼还能够攻击我们吗？没有啊。 God protect us， 他已经保护我们了，所以有篱笆围着我们。所以这样的话，我们今天最重要就是我们要真正的相信耶稣。那么好像约伯这样很爱上帝的，他是受保护的。第三，所以第一，从天上被赶下来；第二，上帝保护我们；第三，魔鬼的力量已经受上帝控制了。 他其实完全没有力量的。我们怎么知道魔鬼的力量呢？受上帝的控制呢？我们来看哈，约伯第一章第十二节，来，耶和华对撒旦说，凡他所有的都在你手中，只是不可伸手加害于他。于是撒旦从耶和华面前退去。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什么呢？看到说上帝让魔鬼攻击约伯的儿女和财产嘛，对不对？所以他不能够动的，如果上帝没有说可以的话，你根本就不可以动他的。所以是不是上帝已经控制了？对不对？谁在掌权？上帝在掌权，阿们。所以呢，这个二者呢就没有办法自由的在我们身上运行。如果没有上帝的许可的话，一根头发都不能够掉下来的。所以我们安全不安全？很安全，对不对？所以这里很清楚的，上帝说什么，他只能够到那一个地步，他不能够超过的，他不能够超过的。我今天有许许多的经历，我到了许多的这个好地方呢，那么他们一讲起耶稣的时候，他们都说耶稣最大，耶稣最大。你去任何一个庙，他们都是这样讲的，耶稣是最大的。他们不能够讲耶稣不是最大。其实当他讲耶稣是最大的时候，我还是不高兴。他应该要说耶稣是唯一的，他根本就不是神，明白吗？他不是神来的。所以当他说耶稣最大的时候，也是说我也在他旁边了嘛，那一句话我已经不太高兴了。他根本就不是神。好，所以我们看到说他的力量已经受到控制了。约伯二章第六节，耶和华对撒旦说，他在你手中，只要存留他的性命。我们刚才 我还没有讲清楚、他的家庭跟他的财产呢，马上就被毁掉了。那么现在呢，当上帝说许可他动的时候，就被火烧了，被抢掉了，什么都没有了。那么他儿女呢，全部都死到光了。现在呢，说上帝说好，现在你可以动他的身体，只是不可以弄死他。那么神呢，让魔鬼攻击约伯的身体。继续下去呢，我们来看哥林多前书十章十三节，这个是跟我们讲的了。来，预备，读，你们所遇见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受的，神是信实的，必不叫你们受试探过于所能受的，在受试探的时候，总要给你们开一条出路，叫你们能忍受得住。所以在这一节里面就告诉我们说，上帝的话语已经宣告了，没有任何的试探可以胜过我们。所以当我们今天有跌倒的时候，失败的时候，犯罪的时候，我们不能够说是被魔鬼攻击，我们要自己承认说，是的，是我自己无知，求上帝饶恕我。如果我们今天还在怪魔鬼的话，我们今天就回到伊甸园里面。上帝问亚当，你为什么吃那个分别善恶的果子？他说是女人叫他吃的，女人就是说是魔鬼是那个蛇叫他吃的。所以我们今天很喜欢怪别人，所以这一段圣经就给我们切掉了这个任何怪别人的一种的借口。我们今天只能够在上帝面前乖乖的认罪悔改， 上帝没有要求我们完全，我们也不可能完全，但是呢，我们有一件事情是很重要的，认罪悔改。阿们。所以在这里呢，很清楚的，魔鬼的力量已经被控制了，他永远追不上你，他永远不能够攻到你。阿们。能够攻到你吗？不能啊。我记得我小的时候，我们叫的三八哈，以前啊，就是是乡村的，我是乡村长大的哈，你知道吗？以前就是五十多年前的事情了哈。我记得我的父亲的朋友还是亲戚来到我们家的时候，他们都会拿见面礼，拿什么的吗？阿样拿鸡来啊，他们已经很普遍哈，鸡拿一只来送给我的爸爸。我的爸爸呢，拿了那个鸡呢，就开了，就啊，没有那么快就把它吃掉嘛，对不对？先把它放在外面呢。我们的家园另外一家也离开我们很远的，所以也不怕说鸡跑到别人的家，所以它都在我们的周围。那么，这种的鸡哈，我们叫它干蹦鸡哈，是很厉害的。为什么？因为它的脚是很会跑的，那么。哦，所以我的父母亲要杀那个鸡，那只鸡的时候，就叫我们小孩子去追啊。我们小孩子追呢是很厉害的，我有三兄弟啊，去追那个鸡是很厉害的嘛。但是呢，追来追去，追来追去啊，他会累的哦，那么。但是我们当时他累的时候啊，我们可以要追他的时候，他会飞哦。这还会飞，所以我们就回来报告妈妈，鸡追不到，因为它飞掉了。妈妈说不要紧，晚上的时候鸡看不见，抓得到。谁知道它晚上的时候飞到树的很高上面睡在上面，所以这只鸡追不到。后来亲戚朋友又送鸡来的时候，我妈妈一定做一件事情，拿绳子绑他的脚，剩下差不多这样远啊，然后呢翅膀呢用剪刀就把它剪掉了，那个毛就剪掉了。好，所以现在呢你就可以自由在我家园里面跑了。我妈妈说要杀鸡的时候，我们三兄弟去追那个鸡啊，一点问题都没有。为什么呢？因为他跑的时候，他的脚啊，被绳子绑了，他只能够好像女孩子穿这个窄裙这样，窄窄的，所以没有办法跑得快。那他要飞的时候呢，翅膀已经被剪掉了，所以飞也飞不起，跑也跑不快，明白吗？我告诉你，这魔鬼的脚已经被上帝绑了，他的翅膀也已经被剪掉了，永远没有办法胜过你，听懂没有？拍手把荣耀归给耶稣好不好？所以呢，如果你呢不厉害的话，魔鬼比你更不厉害，明白吗？如果你刚强的话，那么魔鬼也没有办法胜过你，所以他总是没有办法胜过你。所以这是这一段圣经讲的，没有任何的试探可以胜过你，他总是为你开一条的路，让你能够得胜。好，继续下去啊！所以魔鬼没有力量胜过基督徒。第四，耶稣已经败坏了魔鬼了。我们来看这段的圣经，在希伯来书二章第十四节，来，儿女既同有血肉之体，他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特要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我要大家很清楚的知道， 新约的魔鬼跟旧约的魔鬼是不一样的啊，因为旧约的时候耶稣还没有败坏他，他已经从天上被赶下来了，那么到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耶稣再一次毁掉他，阿们。所以我们看见魔鬼的力量一直下降，对不对？他从天上被赶下来已经没有力量了，那么上帝又保护我们，他就没有力量了，然后呢上帝又控制他的力量，又没有力量了，那现在呢耶稣又败坏他。所以当一个人跟我说，你看魔鬼在在上帝面前好跟上帝讨价还价，要攻那个约伯，那新约根本就没有可能了，因为他已经被败坏了。所以我们今天一定要懂得这些的真理，清清楚楚地抓在我们的心中。好，耶稣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约翰一书三章第八节，一起读来：犯罪的是属魔鬼，因为魔鬼从起初就犯罪。神的儿子显现出来，为要什么？除灭魔鬼的作为。所以耶稣来到世上，他就是要除灭魔鬼的作为。弟兄姊妹们，非常的清楚，圣经已经很清楚的交代了，耶稣来的目的就是要把恶者的工作完全的除掉。所以我们今天基督徒完完全全的得胜，一点的惧怕都没有。我自己，我记得刚刚出来侍奉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也不太懂的，所以这个真理呢不太懂的，我很清楚那个时候去拆偶像，偶像拆好了烧了回来，我驾车回来到半路的时候，我车就停下来，我就向着后面看说，你不要跟我回来呀我怕那个鬼啊跟着我回来了嘛，我奉耶稣的名叫你走开。我真的是这样做，我是一个非常非常顺服上帝的一个孩子，很单纯的相信。然后我驾车到我家门口，我就手举起来，上帝啊，求你保护我的家，求你保护我的儿女，我不要我的儿女因着我侍奉的生病啊，还是遇到事情。我这样做了一段时间，我就问我自己，哪里学来的这些东西？我开始怀疑我自己做的到底是不是有真理，所以我就认真的研究圣经对魔鬼的教导，原来他完完全全被毁掉了。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可以一边拆偶像一边讲笑话，没有事的，完完全全没有事。基督徒们，有时候我还会听见基督徒们哈，信了主一段时间，牧师啊牧师，我家还有偶像啊，你来拆好不好？我不敢，等一下他对我怎么样怎么样？你来你来，我说你怕什么？哎呀，我等一下被他攻击啊，这个我就知道他还不懂得真理，你明白吗？需要怕吗？我们可以不可以拆偶像啊？阿们，他能够攻击你吗？不能的，拍手，我们是大有能力的子民。所以我在拆偶像的，我拆呀拆呀拆呀，我就会转身，我跟他们说，这是我以前在神学院里面没有学到的，我又拆呀拆呀，拿下来放在袋子里面，我有的很硬的不，有的很硬的，我能够捶的就捶，不能够捶的，我还记得我拿那个麻袋放在里面，我这样拿起来，哇，打下去看看捶了没有，还没有打下来再捶啊，捶了，丢进，啊， 还是烧，不是烧的话就丢进河里面了。我做了几十年不被攻击，只有我攻击他。我站在上帝面前，站在你们面前做见证，我烧的最大的偶像需要用 crane 来载的，够大嘞，够大，好，把都给了，所以多大我都不管，啊，多大都不怕，因为上帝是唯一的真神。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所以我们今天赶鬼，我们今天拆偶像，一点的啊惧怕都没有，欢欢喜喜的去做到干干净净的。我们就跟那个家庭的说，好，这些东西永远永远离开你的，好，你完全完全得胜。哈利路亚，这就是我们基督徒内心深处我们站得稳稳的。每一天走出去的时候，我是非常有厉害的一个人。阿们。上帝非常的爱我们，他非常的保护我们。第五，主耶稣给门徒权柄赶鬼，所以呢他的力量又下了。我们来读啊，马可福音十六章第十七节，预备来，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就是奉我的名赶鬼，说新方言。马太福音十章第一节，来，耶稣叫了十二个门徒来，给他们权柄，能赶出污鬼，并医治各样的病症。所以第四节，门耶稣特地叫他门徒来，那么就跟他们说，来，我给你们权柄，你们去赶鬼。所以现在呢，我们做赶鬼的时候，弟兄姊妹们，赶鬼是非常简单的。我在这么多年侍奉当中，我有很多的经历，那么有一些蛮好笑的，我从最好笑的讲起好不好？没有经验呢，传道人呢，没有经验呢，赶鬼的时候，那个年轻人哈，在我的面前，我到他的家去的时候，因为祷告就是要闭着眼睛的嘛，奉耶稣的名，魔鬼出来，一巴掌过来。我退了几十步呢，那么他的全家人都来救我哈。那么那一次呢，啊，我失败，啊，我失败，我回去，我的脸啊红红，头昏脑胀。那么我就问，为什么今天会这样发生呢？今天会这样发生，因为我闭着眼睛吗？啊，所以我就开始问了，赶鬼的时候是闭着眼睛还是开着眼睛呢？那为我都讲，我是个很单纯信耶稣的，该祷告的时候是闭着眼睛乖乖的。我以前呢，现在没有那么乖了哈。你要晓得真理，真理就是你的自由啊，明白吗？那个时候还不懂，不太懂得真理。因为我小的时候兄弟姐妹很多，我一家有十一个兄弟姐妹，然后我有三个兄弟也是差不多大的，我们三个兄弟在一起非常的好玩。每一次在家里祷告的时候，那么我都会偷看一下，偷看一下我的哥哥有没有好好祷告，那么我的哥哥也会偷看我们，我们三个都靠偷看来偷看去的，不专心的。一祷告好了之后，爸爸，那么谁没有好好祷告，眼睛开着了。我的爸爸就看着我们，然后他就说，如果你有专心的祷告的话，你就不知道我开眼睛了。哎，我又被他抓到了。所以我们那个时候的教导的，谁没有把眼睛盖起来就是没有祷告，你明白吗？我是从这一种的背景起来的，所以祷告的时候一定是闭着眼睛，但是赶鬼的时候我也闭着眼睛嘛。我就圣经到处查啊，我用孔科顿查，闭着眼睛祷告，整本圣经找不到。 圣经没有讲闭着眼睛祷告那吗？没有哦，没有啦，没有，从来没有提到闭眼睛祷告啊。那么我就想，为什么我们今天看闭着？我刚才祷告我都闭着眼睛啊，啊，因为闭着眼睛的时候比较容易看异象，闭着眼睛的时候比较专心，闭着眼睛的时候比较容易进入灵界，你明白吗？所以闭着眼睛有它的好处，但是 not a must。我们赶鬼的时候眼睛开大大，阿们感谢赞美主哈。所以我那一次过后呢，那么我就知道了，赶鬼的时候眼睛张大大看着他。那么我又学了一些的功夫哈，我告诉你，鬼是没有力量的，那打我的不是那个鬼，是那个人。那个人已经被我弄到受不了了，你知道吗？因为赶鬼不太会赶的，弄来弄去啊。那个时候我们赶鬼啊，都是几天几天的赶到，哇！我那个时候啊，很特别啊，一看到一个人情形不对，四五天禁食祷告，哇！你知道吗？我们的禁食祷告十多天呢，要把他鬼赶出去的。所以那个时候赶了一段时间，我们也是有点累，那么因为很怕有被鬼附的人来呀、啊，要预备进食哦，要预备进食，我们都这样想的嘛。现在不用了，赶鬼不用进食的，随时都可以赶出来的。我们要懂得怎么做，你明白吗？阿门。好啊，我讲我两三个经历，很特别的，上帝在教我哈。我去新加坡讲到布道会。布道会就有新的人来哈，被鬼附的。那么那个牧师呢，那天晚上呢就在那边赶鬼，赶啊赶啊赶啊。我一到那边的时候，他们就跟我说了，牧师今天忙在赶鬼，所以布道会他不能够，他就是要鬼赶一下才能够来嘛哈。我讲完道了，祷告好了，全部好了，牧师还在里面赶鬼。所以呢，我那个时候的观念是赶鬼要很久了嘛。我就知道说今晚是没完没了的，我要偷偷跑掉，我回去睡觉哈。谁知道我在电梯那边等的时候呢，就被人家发现我要走了，赶快就拉我进来。牧师牧师，赶鬼呀、啊！我说糟了，赶鬼，所以我就坐下来。所以那个牧师啊，那个牧师在那赶鬼，奉耶稣的名魔鬼出来，奉耶稣的名魔鬼出来，奉耶稣的名魔鬼出来，他都一直这样祷告那么。所以我就在那边看了、哦、我在那看，一直看一直看他赶，那么很好笑。那天晚上那个是一个妇女哦，她的行动差不多是我还可以表演给你看。就在那边看啊，看看看看一段时间，突然间他做了一件事情，他呢就把他手伸下来，把他的裙子拉好，然后再讲，咦，我说这个人是醒的不？你知道吗？他懂得他的裙子啊没有已经乱了嘛哈，他又拉好下，那么那个牧师就放耶稣魔鬼出来，他又这样，魔鬼啊放耶稣魔鬼出来，他又这样。我看他已经坐了很久了，那么我就突然间我说慢点慢点，我说哎，你到底在做什么？他就眼睛张过来看，他说我也不懂哦。这个新的人来那么，他真的是被鬼附，然后那个鬼出来的时候他是不清醒的，慢慢慢慢清醒，那么慢慢慢慢清醒的时候，起初是鬼的 action， 到最后是自己来的，那么他说我也不懂啊，所以我在说鬼已经出去了，那个行动是他做的。所以我说你做好好不好，他就做好了，就做这么好好的。我说你可以跟我一起祷告吗？他就祷告接受主，一切正常。我那一天就学了一个功课，赶鬼的是要注意观察那一个人， 如果他不清醒的话就赶了，你 observe 一下，清醒的话就 stop 了，不用赶了，然后呢开始跟他说话，连连的这样发生。我那个布道会结束的时候，我一回到沙拉旺，就有一个姐妹，是我们那边有伊邦很多人，伊邦人哈，那边的 Orang Asli 就来 Pastor Ding， 我说什么事啊？他说我们在港尾赶了3天了，还没有赶出来，你来帮忙一下。所以我就去了，所以这一次我比较聪明了咯，有经验了，所以我就过去的时候，那个女孩子倒在地上，哇，一群的人，整个教会他们轮流哦，因为祷告了3天了，那么还在赶哦，3天祷告，放下去，摸过去，他就啪啪啪啪啪啪，他倒在那边了，那个身体啊，我也不懂怎么样做，我也跟不来，做不来啊，在地上叮当当当，好像蛇这样叮当当当当，放下去，摸过去来，当当当当当当当当。放耶稣摸过去来，当当当当当当当。那么我一到那边看起来，我说 stop， 来叫他起来。所以他就起来了。他说：“哎呦，很累哦。那一个人啊，已经3天了，被弟兄姊妹折磨呢嘛。他说很累哦，爸。”他跟我说加倍斯卡利很累的了，我说你 OK 吗？他说 OK， 所以每个人就看着我 OK 的，刚才都在发作的，我说起来，那么给他喝水啊，好啊，安定他下来，其实鬼早就出去了，还在一直赶，你明白吗？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我赶鬼都没有说近视十多二十天没有了，就是马上跟我解决，啊，3-5分钟就赶好了，阿门。所以我就很清楚说，上帝给我们权柄赶鬼，我们绝对没有惧怕的，我们是非常刚强、很开心的赶。那么我跟你讲，我赶了一个最好玩的15天近视啊。他这个人的这个名字啊，福州人叫做给年，我还记得他的名字，27岁。我们那个时候很出名赶鬼的，我们教会就是一直的增长，全部这些有问题的全部都来。所以我还记得我站在这个教会的门口，有一个妈妈啊，骑着脚车，没有这样，这个不是骑着，这样推着脚车。有一个年轻人在他旁边这样跟他，你是陈牧师是吗？我说是啊。你有跟人家赶鬼是吗？我说有。那我这个孩子交代给你啊，他被鬼附。哦，讲完啊，这个妈妈不见了。孩子呢，我牵着他，在我的手，我看着他，名字叫什么也不懂，住在哪里也不懂，什么 background 我都没有。那么妈妈就是这样交代给我走了，所以我就带他上去。到楼上我们就开始为他赶鬼了，赶几下看见呢，这个很不容易的样子，哇，他发作的时候哇很多行动的，我就宣布近视15天，立马布拉萨利，就这是初期呢，我说还不太会啊，所以我们就赶啊，白天赶晚上赶，白天赶晚上赶，祷告会他在都在，我的同工啊，赶几下就开始跟这个鬼开玩笑了，那么，赶鬼的时候不要开玩笑，他就开玩笑了，我打死你啊！他说你打了他死是最好的，哇！那这鬼说叫鼓励我们打死啊，他说是他死，我不会死。他讲的话真的是让我们认识到这个恶者的工作，那么，他说我告诉你，我的声音很大声，像雷轰，他发出很大声的声音，他们大表演功夫。赶到第15天的时候，我里头已经放弃了，我说在赶鬼的工作很难做，赶了15天都赶不出，你知道吗？不会嘛，我们不会嘛哈，所以在第15天，你知道我们近视啊，都近视10多天不容易呢，我们全部都很累了咯，所以那天下午啊，我就回去休息了，我的师父来啊，他来的时候啊，他就拿了那个橄榄油， 你知道橄榄油早都用到不要用了呵呵，用油膏抹嘛。我们教会用的橄榄油是大瓶的哦，不是小小瓶的。那么你再说那个被鬼附的人是莫名其妙的饿了15天了嘛？因为我们不给他吃嘛。赶鬼近视，他也近视吗？他看见我的师母拿了那个橄榄油来，他以为是给他吃的哦，就从他手中抢过来开了，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整瓶的油喝下去哦。你知道说那个油喝下去不简单呢，一大瓶呢。他就说：“哎呦，肚子痛哦。”那么那个祷告是有厕所的哈，他就进厕所。那么进厕所呢，出来的时候完完全全好了，鬼进出去了。我的太太就说他去看一下，大了一大堆黑黑的东西出来。好，那么这个人就开始跟我们讲他的故事了，完完全全的醒过来，很正常了。讲到他的经过，讲到很好笑，我们就跟他说：“你为什么都不会帮忙我们赶鬼的时候，你都让我们那赶他？”他说他已经被这个鬼啊处罚到啊，很怕了。他还讲，我还记得他说处罚他的时候，让他的脚不能动。然后呢，他如果要去厕所啊，他说他只有那个脚趾可以动，所以他说去厕所虽然静静啊，他要20分钟才会到。所以家人又不明白他，讲他神经病的，讲他什么什么什么。他说我多么的苦啊！那么你知道用脚趾走路啊？啊，你们上的那个脚趾这样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走走走走到那边，那么啊厕所小便下又这样那样出来，他脚不能这样走，被他控制了。啊，那么他讲了很多，他到那个这个什么 sports field 啊，在那边表演功夫。他说他从来没有学过功夫的，哇，表演得很好。然后给他骑摩托车，他说他骑摩托车眼睛是闭的，红灯也是照样闯飞过去，飞来飞去，他也没有撞车的。他说，就是他已经被吓到半条命了，知道吗？所以他不敢得罪他，所以我们帮他赶嘛。其实那一次的赶鬼，对我来说，其实不是我们被他赶出来，是上帝怜悯我们呢，就给鬼出去了，你明白吗？我已经放弃了，15天 ，that is the last day， 第15天他不出来嘛，我们就不要赶了，我打算放弃了。所以他的妈妈来的时候，哇，谢谢你们哦，真的是很谢谢。我还记得拿了几粒的榴莲来做礼物。他那个时候讲的时候，我都很不好意思。我们其实都已经放弃了，那么你还谢谢，你明白吗？完全是上帝自己的工作，那个鬼出去了。但我今天要讲的时候，所以我们的真理很重要，我们懂得什么，那么我们就能够做什么。所以上帝告诉我们说，他的子民因无知识而灭亡。我们今天真理一定要懂。如果我们今天真理不懂的话，我们就很麻烦。所以你们一定要好好的读圣经，好好的查经，好好的认识上帝的话语。在我们的心中，你的圣经的真理有多少，你就多自由；你圣经的真理有多少，你的能力也多大。听懂吗？上帝的话语有多少，你的智慧也是多少。所以我今天就是一直的要懂得真理，把上帝的话语真的明白了，放在我的内心里面，我就是最有真理的一个人了，明白吗？我们有上帝的真理的时候，我们是越活越好，越来越开心，越来越蒙福，越来越平安的。阿们。我们时时刻刻我们都懂得怎么样来处理一切的问题。所以最终我们内心深处有没有真理，这个是最重要的。阿们。所以我说过，我过去我是非常单纯的啊，这个好信耶稣嘛，我现在还是非常的单纯。但是我今天是要讲的一句话是，真理一定要知道，那你就很自由，你就可以活得很好。阿们。所以我鼓励大家，你们真的要努力追求，把真理放在你的心中，你每一天都可以 啊，活得很好。所以耶稣已经给他门徒权柄赶鬼了，我们今天完完全全不用再去怕了。所以结论呢，基督徒不怕鬼，我们基督徒一点都不用怕鬼。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哇，风一吹，我们住在那种乡村呢，有时候风又很大，赶快被盖起来在里面，不懂吗？啊，根本都没有，完完全全，我们内心深处要有力量。阿们。所以魔鬼没有办法害基督徒。约翰一书五章十八节，来，我们知道凡从神生的必不犯罪，从神生的必保守自己，那恶者也就无法害他。还有约翰一书四章第四节，来，小子们啊，你们是属神的，并且胜了他们，因为那在你们里面的比那在世界上的更大。所以很清楚的，魔鬼没有办法害你们。阿们。所以我希望今天晚上我把这个真理清清楚楚地交代给大家。当我们信耶稣的时候，第一件事情我们要知道的，我不怕鬼了。所以基督徒最少有两个东西不怕，第一不怕死，第二不怕鬼。阿们。不怕死，什么最怕呢？不会死就更可怕，所以不用怕死。当然地狱是可怕，明白吗？阿们。所以人不会死就麻烦了，对不对？所以会死就是一个恩典， It is a blessing that we can die， 所以我们就可以有新的生命，在阿爸天父面前将来有复活的盼望。所以我要大家今天开开心心的过日子，我们出去就是欢欢喜喜的，我是得胜的，我是充满力量的。我做一个讲这个故事结束哈。有一个牧师，他在澳洲 Australia 街上走路的时候，突然间听见有那个 traffic police， 发生什么事呢？他就出去看一下，那么就看见原来路边有很多人啊，都在路边哈。那么有 police 在那手这样做，这样做，这样做，这样做，全部的车全部移到旁边。哇，他说发生什么事呢？哇，后面还有更多这样的那个 traffic police， 大大的那摩托车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这样下去哈。哇，这个牧师在那边看，那么看看看，前面有两个开路的，后面有很多的这个 traffic police。中间呢有一辆的很漂亮的 Rolls Royce， 他的 President 跟另外一个原来外国的 President 来，啊，这个 President 跟那个 President 在里面谈话。过了之后呢，后面还有 Traffic Police 保镖，这样，哇，下去的时候，这个牧师就说：“好威风哦！”突然间，圣灵跟他说：“你也一样啊。”当你走下这个街的时候，那么上帝呢在前面带领你呀，耶稣在旁边陪着你呀，圣灵在你的心中与你同在，天父在上面看顾你，一样的也是有很多的天使陪着你，我们在灵里面都是大人物。阿们。拍手把荣耀归给耶稣。所以我要大家看到，我们在灵里面我们是何等的蒙福，我们是何等的有力量，四周围有天使保护着你，阿爸天父，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主 与我们同在，我们是非常非常荣耀的。阿们。我们一起祷告。今天晚上我要大家深深的在我们的心中知道说，我们是非常有力量的，我们是非常的得胜的，我们也是很蒙福的。我们在上帝的面前，我们要与他同作王，我们成为他的儿女，我们在他的保护之下，我们的日子是何等的好，何等的有力量。天父啊，我们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今天清清楚楚，我们成为你儿女的，我们是何等的有力量。主啊，在每一天的日子当中，我们都要宣告我们是得胜的，我们要宣告我们是有力量的，我们要宣告我们是蒙福的，我们是一代比一代强，一代比一代蒙福，我们越信靠你，我们越有力量。主啊，求你帮助我们，让你的话深深的刻在我们的心板上，我们在你面前宣告，我们是大有能力的子民，因为你已经胜了那恶者，那恶者也在我们的脚底下。天父啊，我们谢谢你，我们充满感恩在你面前，我们每一天可以活泼的自由的过我们的日子侍奉你，因为知道说在你里面我们是得胜有余的。主啊，求你继续的恩待我们每一个人，让你的话语你的真理一直的释放我们自由。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门。